迷迷科普时段，浩浩汤汤，李伟才，独南科学馆，于飞， 好，欢迎大家咧就翻到嚟吓，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兼咧就系独南科学馆啊吓，两个其实咧就合拼嘅一个节目，咁但系咧我哋头先讲到科普啦吓个意义啦，但系咧暂时咧就于飞咧有啲嘢咧就要系啦，冇错啦，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嘢， 咁。咁就係、是、突如其來第二支呢係有原因嘅，跟返逍遙遊嘅風格飲食天王現金券，咁父親節優惠係啦，買同款現金券呢就買十送一，咁例如買十張唐宮即送你一多一張，咁就唐宮現金券呢再送你20元許留山嘅現金券，咁十幾間著名食肆嘅現金券呢你一定會揀到張嘅，咁另外呢就係、是、人民超市網上訂購自取呢就係、是、5月28、29號星期六日葵涌店開放日呢就仲會即場發售，屆時呢就順便一起買埋啲平嘢，另外就係、是、大廚總王，咁聽日開始呢就係、是、可以自取啦，咁可以喺5月28、29號呢都係星期六日開放日呢一起去立埋，咁大廚四季養生湯系列呢有四神湯、肉骨茶、龜板、五指毛桃湯，係啦，同埋呢就係、是、梧州甲拐鱷魚肉湯，係啦，咁就係全香港製造嘅。咁另外呢就係、是、都係喺開放日呢仲有好多優惠價呢，咁大家買滿100元呢仲有5元嘅現金券添，咁密切留意啦。 哦，再問一問先，你嗰個四你頭先講嗰啲喺邊度買話、我聽見嗰個地點係咪喺呢個 葵涌 係嘛， 大連排道， 大連排道 58-66號樂星工業中心 16樓，呢度有冇得買呀？呢度、 我睇， 因為我最有興趣嘅咧，其實聽人講啦，我第一成個醒咗就係嗰個四神湯啊。 係， 你啲四神湯有咩好啊？ 唔知喎，係啊， 好緊要啊！對於特別對於我嚟講，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係瞓覺瞓得唔好嘅，好難入睡啊，或者好容易半夜醒啊，瞓好耐都瞓唔翻嗰啲咁樣啊。咁四神湯啊出咗名咧、就係即係安神，即、就、係、是、安寧，即、就、係、是、靈神啊，就等你可以咧瞓得好嘅、 哦。 我成日都想話煲噶，不過成日都即係又懶啦，又忙啦嚇，咁、就未試過。咁我好想試下嗰只四神湯啊嘛。不過頭先你聽嗰就聽嗰個大廚總王咧，我一聽見，唉慘啊！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食粽嘅。咁、但係咧，其實由舊年開始咧，我都差唔多唔食㗎啦。因為我而家嗰啲頸椎腰椎咧，又係幾十年嘅老問題咧，成日發作啊。尤其是我前年啊咁樣都發作過，舊年年頭都發作過。咁啊睇好多嗰啲跌打咧，差唔多個個都異口同聲㗎啦。佢話你呢啲咁嘅筋骨有問題咧，有一樣嘢一定唔能夠食。就係、是、糯米。 哦， 嗱呢個係中醫嘅角度啦嚇，咁但我都信嘅，佢話因為糯米咧係真係食完之後咧，嗰啲筋會發脹嘅，係會令到你嘅病情係更差嘅。咁、但係咁原來粽咧係就係糯米做噶嘛， 嚇、溝起碼溝啦有啲 有啦有糯米啦係嘛，但係佢係糕點反而唔咩嘢，有啲糕點都係糯米啦，譬如煎堆啊湯圓嗰啲係糯米啦，但係蘿蔔糕啊呢、這個芋頭糕嗰啲咧佢就粘米粉嘅，唉、其實我細細個都知道咩叫粘米粉糯米粉啦、咁、但係原來糯米咧就係、是、做粽嗰啲嘅材料之一啦，咁、我而家都盡量避免食糯米啦，另外就係啤酒啊，所以我又戒咗啤酒啊，真係慘啊，啲筋骨唔好啊，所以大家咧而家。順便提一提，你知我節目乜都講啊，就係、是你打機啊，同埋即係玩手機啊嗰啲，真係要好小心。因為咧， 頸 個身體係會報復嘅，話俾你聽。你而家20多歲、30多歲，可能都未覺，到你40-50歲嗰陣時咧，啲嘢百病重生咧，你就真係醫都醫唔掂噶啦嚇。喂，唔好意思，岔開咗，咁啊，翻翻頭先講問題先啦。咁就講到科普啦。咁我都話啦，其實科普咧係背後有一個你可以話我即係將佢抬到好高層次啦，係嘛？因為其實譬如科學家。或者唔止科學家啦，任何嘅學者啦、即係大學或者研究院啊，或者咩啦，佢哋進行研究嚇，佢哋又要有呢個研究經費啦，佢哋自己都要出糧啦，係嘛？咁當然有啲出糧啦，係一部分係教書嘅，係嘛？咁但係當你越升得高嘅時期咧，你嗰個教時可以越嚟越減嘅喎，特別係你研究得即係好嘅話咧嚇、出嗰啲論文多咧，咁你就可以要求減個教時啦。咁啊，大部分時間就擺咗研究，嗰啲錢邊嚟啫？咪就係我哋嘅錢咯，係嘛？咁但係因為佢作為一個專家咧，佢點解要發表咧？都係為咗係將佢所發現嘅新嘅知識啊，或者有新嘅分析理論啊，係同行家分享，等可以互相批評。咁互相批評就進步啫嘛。 係，精確啲。 所以一般嚟講咧，其實佢哋嘅呢個 专家学者啊，佢哋写文章咧，基本上是写俾学家睇嘅啫。 嗯， 佢亦都冇咁样嘅，你可以话责任或者义务咯，好难讲啦吓。佢哋系唔会搞所谓普及化嘅。 嗯，佢本身个用意就系 要互相， 因为个制度本身系冇将呢个所谓知识普及系计落佢哋升职嗰度啊嘛。 哦， 系咪咁讲？好嗱，好功利噶，于飞系嘛？ 但系其实都节省咗成本啦。咁如果大家专家都明嘅，我使乜 咁亦 讲到咁白先？ 系啦，唔系咁，所以亦都系嘅，因为佢哋嘅专长就系去专门做研究嘛。 系啊， 你要逼佢搞通。俗化咧，其实浪费咗佢嘅时间啦。咁、所以呢个世界咪有一样嘢叫做科普工作者咯，咪即系我过去几十年所做嘅嘢咯。而家亦都于飞系嘛，特登开个节目 帮下手。 系唔系噶？真系啊，多永远啊，多人都唔嫌多， 睇 上太少啦。喺呢个社会上面啊， 美国系百花齐放噶、哦。 外国即系西方嚟讲，多好多啦，即系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嗰啲科普搞得好好嘅。 我见咧，其实香港啲网友咧，仲停留喺思维，你唔系科学家写咩科普？哇，你知唔知啊？第六次大滅絕公司系记者写噶， 系啊 ，Elizabeth Corbett 啊嘛，系啊系啊系啊，确实系嘅。其实咩叫嗱、我即系，但系呢个咧喺学术界都有呢个严重嘅问题噶。就是一种的傲慢与偏见，我们叫做真的啊，即是那本文学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就是其实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科学家本身呢，他对科普呢是抱有一种非常之冷淡，甚至是负面，是啦，没错啦，即是不屑啊，甚至是抗拒的态度的。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他会觉得你不是进行着即每日啊 ,day to day 的active research、at the forefront 啊，咁嘅时期咧，你其实系冇可能了解背后嗰啲咁深奥、咁复杂、咁技术性嘅知识。好啦，咁你系用二手嘅方式，即系最多你咪约个时间嚟去访问一个科学家。好多时咧，仲系一个譬如我睇完一啲论文，然后写翻出嚟。有时甚至唔系论文，因为讲真，好多做科普都睇唔明嘅论文嘅，就系再次一等一阵咩啊？最多就系睇。英国就 Nature， 美国就 Science， 再退一步咧就睇科学的美国人，已经好叻噶啦。嗱，如果你睇科学的美国人嚟做科普，咁但喺科学家嘅眼中就系话呢啲系要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啊，即系概念上啊。你根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你再即系反搓出嚟嚟去写翻嚟呃钱。咁仲有啊，中间啊好可能咧系错漏百出噶。 系 我都做过，我都犯过呢啲毛病啦，即系错漏有时难免啦。做咗几十年科普，你会真系冇错咩？咁於是咧，科學家有啲咧就會一個我成日用一個字，但我真係中文我諗唔到個好嘅字，就係好 snobbish。即係其實應該 snobbish 係邊度市侩啊嘛。咁但係用喺科學家身上又好似唔係嘅，即係我就叫做傲慢咯。係一種 arrogance 啦，即係佢就係象牙塔入面嘅祭司，有個 high priest in the ivory tower。咁你哋啲咁嘅庶民喺度咧，自己喺度搞啲科普咧，其實就係將佢咧。就全部我哋叫 water down 咗，將嗰啲知識咧就即係好多水分嘅，甚至有錯誤嘅。咁啊喺市面上賣嚟賣去，啲人睇咗都以為自己識。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對科普呢樣嘢咧，其實往往係持負面嘅態度嘅。但係 having said that， 頭先於飛一舉咗一個啦，係世界一等一嘅科學家，係 Edward O. Wilson 威爾遜，愛德華威爾遜嚇。佢原本即係研究螞蟻出。出身嘅吓，好出名嘅。咁但系过去呢几十年，即系超过五十年啦，真系啊。咁佢系不断咧，系写好多呢啲我哋叫做科普嘅读物。虽然有时候我哋叫做通俗科学读物啦吓，但系咧，其实佢系真系前线做研究而又写。咁喺西方咧，其实佢系前线一个嘅科学家，但系佢又写一啲即系普及化嘅读物嘅，大有人在嘅。好多都是天文学家最出名的就是我的偶像啦 Carl Sagan 啦吓，即系沙根人亦做沙缸啊咁样啦吓，即系唔同嘅译法啦吓。其实仲有好多，头先讲自私啲基因嗰个都系一个噶，佢本身系一个科学家嚟噶，杜金斯都系噶。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噶，咁但系当然香港啊比较少啦，唔系话冇，但系比较少。但系即使西方咧呢挺咁样嘅科学家咧，其实都遇到好大嘅挫折噶。Carl Sagan 咧，其实佢有啲同行咧。即係透露啊！特別係當卡西人過身之後，更加冇所謂啦。講啦，佢話因為卡西人嗰陣時候，佢除咗天文研究咧，佢係大力推動嗰個外太空生命啊，即係外星人啦，尋找即係呢個咁嘅研究噶嘛嚇。咁啊，亦都講寫著書立書啦。咁啊，佢話真係試過咧，喺佢嘅升職嗰啲咁樣嘅所謂委員會嗰度啊嚇 promotion board 啊，入面咧係有人提出，仲有佢係上電視啊嘛，佢嗰陣時做一套叫做宇宙啊嘛 ，Cosmos 嘅，即係電視13集嘅一輯咁啊，好受歡迎嘅。啲人真係用呢啲嘢咧嚟作為對佢嘅一定嘅批評啊，死唔死啊？ 嗯， 即係話不務正業啊，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港大校委會啊主席。 嗯， 李国章， 嗯， 即系话啊呢个啊，戴耀廷啊嗰啲咁样，不务正业啊，嗯，你明唔明啊？所以其实科普咧，你讲上嚟好简单，但系你叫我讲，我可以讲，即系一个钟头都讲唔完， 嗯， 因为背后系好复杂嘅嘢嚟。 系嗱，我有一个特别啲嘅角度。 嗯，好， 我 愿闻其详。 我甚至觉得咧，我系好激进嘅。我甚至觉得有啲所谓专家， 系 如果你要做科普嘅话。嗯，你除了自己专精研究五至十年以上或者你很有自信的范围以外，你其实都是认知很少的， 直情是啦。 所以呢其实科普很大意义呢，嗯，我见到除了说你有几精确可以表达一点的研究之外， 嗯， 其实就有一个连结的技巧， 没 有时没错，有时有很多可能是已经是科学界相关的范围有共识的结论， 嗯， 或者是那个看法， 嗯， 我们在同一个主题呢，嗯，就是无论在社会科学层面，在生物学的层面，在各方面呢，就是略略去连接不同的点来得出一个新的观念。 没错， 其实这件事呢，你不要说 是科学家一定做得到，其实有些他只要一跳出了自己的范畴，其实是 BB 班来的，他 根本就是跟凡夫走出一样，是这么无知的嘛， 说 得什么的，是吧，你即于非这个是绝对对的，即我也都是早即有这个结论，就是说你所谓即精专就只是一个很少很少的范畴。当然我们有一个笑话成日都讲啦，是吧，什么叫专家啫？专家就是对一个越少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就叫专家啫嘛。所以呢最高境界的专家是什么呢， 嗯， 就是对没有东西知道得无限咯。 嗯， 是吧，嗯，you know infinitely so many things about nothing，嗯，当然这个是讲笑啦， 是吧， 就是按照这个就是拿个 limit， 是吧，拿个极限，是吧，就是这样简单嘛，嗯，所以其实任何专家他一跳出他自己那个真正研究的范畴，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凡夫走出没什么大分别，当然你说近一点的他会知道多少少，但是稍微远少少的话呢，因为你知道现在那些什么分即系分科分得几即系精细噶啦，系嘛？咁， 嗯， 佢， 嗯， 都系一样无知噶。咁反而咧，呢个系有赖科普工作者。 系， 嗯，诶，佢系真系能够咧，就系你可以话通过二次文献也好吓，嗱，啊，佢， 嗯， 一次文献就论文啦，啊，二次文献就最多好似 Scientific American 嗰啲， 嗯， 其实嗰啲系科学家写嘅，你知啦， 嗯。 Scientific American 咧，其实系嗰本杂志系邀请啲科学家写一篇咧，叫做。普罗大众都睇得明嘅， 嗯， 啊，即系你有少少嘅科学嘅训练啦，睇得明嘅文章，啊，通俗化嘅文章。咁譬如嗰啲叫做二次文献啦，吓，啊，咁，嗯，当然有啲咧，我唔知道叫咩一次定二次啦。譬如你真系捉住个科学家嚟访问佢，系， 嗯， 嘛，即系你系好仔细嚟希望佢讲清楚讲咩，咁， 嗯， 然后再综合咁多科学家讲嘅嘢，然后写本书。嗱，譬如嗰阵时 James Gleick 写嗰本诶80年代初嘅好出名嘅就系 Chaos， 嗯， 就系将混沌理论啊呢样嘢咧，我， 嗯， 第一次真系带到普罗大众之中去，系， 嗯， 嘛？咁佢咪就系，其实科普不外乎系呢几种途径啫嘛， 嗯， 你就访问嗰个最研究紧嘅科学家，第一次文献、第二次文献，当然有时衰上嚟可能第三次文献啦。你睇第二啲人写嘅科普， 嗯， 都唔紧要噶，你都要吸收噶。咁， 嗯， 但系写出嚟咧，其实系。不是说真的搬字过纸，是有很大的功能的。咁啊，头先我一个咧就系最基本嘅，就系话，其实呢啲知识系我哋人类共有嘅财富， 系， 咁我哋应该分享嘅。咁知识嘅喜悦，咁但系咧，于飞讲个再高啲嘅层次， 嗯， 就系话，喂，我帮紧你哋专家， 系， 所谓 connecting the dots， 反而更加重要， 反而更加重要啊！等佢睇自己睇阔啲， 系， 佢睇阔啲咧，可能又有新嘅领悟， 嗯， 系有新嘅发现都唔定， 系啊， 好嘛，好，咁，嗯，我哋咧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继续。